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下现在坐在我身边的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民政局局长李万军。李局长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还邀请到了两位政协委员来做客啊，来介绍一下北京市政协委员朱敏。朱委员您好。 主持人好。 还有北京市政协委员孙和平。孙委员您好。 主持人好。 二位也一直非常关注养老的问题，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调研，也有很多相关的这个提案，一会儿呢也会跟我们的这个李局来进行交流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网络名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是传说中的女网警，实际上现实中也是一位网警高原。高警官您好。还有一位呢是关注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一位，也是网络名人哈，钟呼顺。钟先生您好。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位市民朋友，还有这个模拟政协的学生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就围绕加大养老服务供给，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质量这个主题展开讨论。那么说到这个养老这个话题呢，咱们北京啊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超大型的这个城市，老年人口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说对于这个养老这个话题，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我想节目一开始，李局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北京目前一个养老的形势。 好。这个今天很高兴啊，跟政协委员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一起来探讨养老问题。北京的养老形势呢，应当说还是十分严峻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北京老年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那么刚刚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北京的老年人多少呢？430万。那么65岁以上的呢，现在是291万，也将近300万了，我们如果分解到每年，我们每年大约增长15万人。第二个呢，说形势严峻，主要体现在就是我们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你比方说我们这个10年之间啊，我们老年人增加了100多万，这个现在呢，我们户籍老年人口啊已经占我们户籍人口的26.3%，那么用不了几年实际上就达到1/3了。也就是说北京市民里边有1/3都是老年人。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一些核心区啊，现在这个很多街道已经超过30%了，所以这个形势确实还是很严峻啊。那么说它严峻，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老年人口中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呢，我们老年人口啊，这个因病或者是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他寿命没有那么长。那么现在我们医疗条件很好，老年人寿命很长，所以我们老年人口里边高龄的这个占比很高， 这也是一件好事儿。 对，这个应当说啊，这种结构呢也给我们养老带来很大压力。有专家这个考察认为啊，我们现在这个老龄化程度还没有到最高峰。为什么呢？就是它的压力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主要是我们50年代初出生的这些老年人，也就是我们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从14、15开始就进入70岁，基本上就是开始需要啊这个大量的养老服务了啊。 而他们面临的形势又非常 对，因为他是少子啊，这个421家庭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几年，所以我们管它叫窗口期啊。在这个窗口期，不管是党委还是政府还是各个部门以及全社会，我觉得还有几年的时间，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来应对这种 人口老龄化。 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快，应该说社会各界对于老有所养，刚才我们说了，也是越来越关注了。 是的。 那么咱们北京的养老工作的这个开展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通过一组大数据一起来梳理一下。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并运营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263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100家，全市运营养老机构共有567家，建有养老床位12.8万张，全市共有星级养老机构412家，其中5星级12家，4星级38家，3星级48家，2星级270家，1星级44家。2020年，全市发放3项补贴21亿元，惠及全市70万老年人，制发养老助残卡471.6万张，全年完成护理员技能培训5600余名，完成了10万老年人能力评估，为1535家机构买综合责任险，投保床位12万多张，为7.5万名特困老人购买老年意外险。 通过刚才这组数据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北京的养老服务工作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多的这个成绩哈。 是的。 那么咱们这些年在养老工作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从几个方面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北京在2015年，这个市人大专门制定了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就标志着我们整个养老的工作的重心由过去建机构全面转移到支持居家养老上。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体系。那么从养老大的体系上来讲，就是居家是基础，社区呢是依托，机构是补充，然后医养相结合。那么具体到北京呢，就是构建3边4级养老服务体系。所谓三边，就是要把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周边、身边和床边。四级呢，就是我们在市这一级和区这一级要建设养老指导中心。那么在街道一级呢，构建这个街道的养老照料中心，它是有床位的啊。那么在社区呢，就是建设养老服务驿站啊，这是四级体系。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种出台了很多配套措施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给老年人有高龄补贴，那么他失能以后经过评估有护理补贴，困难的老年人有困难老年人生活补贴，我们对这个养老机构呢也有补贴啊，就是运营补贴，然后我们对驿站这个按照它的服务的流量给50%的补贴。 而且呢，我知道这些年政协委员也特别关注这个话题哈。 是的。 那么两位委员呢，其实之前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调研，也非常关注这方面的话题。这样，孙委员先说一下您关注的是什么吧。 好的。这个从调研中呢，也看到一些个现象。就说到哪儿养老，靠谁养老，这个都是大家呢很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就看到有一些个呢，就是一些个家庭有的儿女啊，一个人要赡养4个老人。有的可能甚至更多。 刚才说的， 对， 50年代出生的人， 对，有的甚至更多。但是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把老人送到这个养老院，还碍于面子，怕别人说呢自己不孝顺。另外还有一些个呢是呢，到这种程度想进这个养老院呢，很多手续又不知道怎么办。尤其那些个失独失能的，这个，就是希望呢，咱们政府的职能部门，加大呢对这个养老院、养老机构。加大这种宣传力度。谢谢 您有很多的这个观察哈。朱委员呢， 我想啊，如果像孙委员所说的那样，如果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打消了顾虑，把老人都送到机构去养老，那摆在我们面前可能就是越来越多的养老床位和更高的养老质量的问题。养老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所以我在提案中啊就提到要由政府出面高位统筹，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进一步去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比如说规划部门要在小区建设之初就要提前介入，从源头上要规划足够数量的养老机构。财政部门也要不断地去投入，持续地增加养老床位。那对于养老机构现在人员的瓶颈问题，比如说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问题，也要加强专业人员的队伍建设，去保证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双提升。最后我觉得要加强监管要制定标准，尤其是在安全上，硬件的设备必须达标。那针对养老服务的质量和人员的瓶颈，我们要制定相应的标准，有效地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确实是。 刚才您说了，全市430万的老年人，这个应该说养老服务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 是的， 那么现在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您所看到大家对于这个老有所养的关注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呢，养老啊，就是正像刚才两位政协委员提到的，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因为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 对， 是吧？所以大家呢对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关注。 对。 你像我们市委市政府把这个老有所养作为现在这个市委抓工作，就是七有五幸啊，民生保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像蔡奇书记、陈吉宁市长还专门就养老助餐的问题专门去调研啊。那么去年一年，我们这个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批给我们的这个涉及到养老的这个批件就有50多封啊，那么今年仅上半年就达到60多件啊。当然这个市民也更关注了啊，我们去年1、2、3、4、5接收到的这个市民反映的养老方面的诉求是6400多件啊。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北京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对这个问题就更关注了。我刚才一听这两位委员都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啊，这个政协委员呀、人大代表应当说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刚才讲今年是给我们的提案和建议一共是72件，这已经占了我们局所有的提案和意见的一半啊，所以这个量还是很大的。那么综合社会各个方面的这种关注问题呢，我给他总结了3个方面。一个呢，大家比较关注就是靠谁养老啊，这刚才孙委员也讲了。第二个呢，就是到哪儿去养老啊。第三个呢，就是如何获得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啊。我觉得现在主要是关注这3个问题。 其实我也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啊，因为有的专家会说，养老嘛，那得靠社会啊。那老百姓说那不行，养老我得靠政府啊，是吧？ 对。 那还有的学者说，那养老得靠市场啊。养老到底靠谁呢，李局？ 我刚才讲了，养老它是一社会问题。所以你仅仅靠政府，政府是包打不了天下的啊。你想，我们430万老年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养老的诉求。 是。 怎么可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那么政府呢，可能更多的是兜底线啊，保基本。那么社会和市场它是有分工的。这个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市场它就能够满足老年人不同的这种个性化的、多样化的这种养老服务需求。因为老年人，你比方说收入高的、收入低的，这个子女多的、子女少的，有愿意在城里养老的，有愿意到青山绿水去养老的，是吧？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但是往往是市场能给他提供不同的这种养老产品。那么家庭啊，就更别说了，家庭是养老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养老、这个敬老孝老啊、赡养老人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是鼓励这个子女啊要赡养老人的。这个当然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一些这个把老年人的钱分了、房子占了，然后老年人的这个养老院一送就不管了，这种情况， 这是一些极端的案例。 实际上这也是违背我们社会主义道德良知的啊，应该受到全社会的谴责。 所以刚才您说了，养老实际上是要市场、 政府、社会、 家庭 四方都要发力， 要各负各的责任哈。 政府主要是兜底，这个市场主要是提供多样化的产品，社会呢它是一种补充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慈善机构也参与到养老，社会组织参与到养老，社区的志愿者参与到养老，农村里边的邻里互助参与到养老，这都是社会的补充。 您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比如说市场啊、社会啊、家庭啊，大家要各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刚才讲了，政府就是兜底啊，就是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政府要把底兜起来啊，这个政府的责任是不能跑掉的。 是 啊。那么市场呢，就是政府支持社会资本大量的进入到这个养老服务产业里边来啊，这样能够增大这个养老的供给啊，这样能够保证不同需要的老年人都获得比较满意的养老服务。那么社会呢，就是我们是一种提倡了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养老院里都有志愿者啊，都有社工帮助这个老年人把 摆脱一些困境啊，进行一些心理慰藉啊等等。 嗯， 那么家庭我刚才讲它是基础了，我们很多老年人说句实话是不愿意到机构去的啊，他只要在家里能够养老，他是不愿意到机构去的， 还是觉得家里头最舒服呀。 对，所以家里边呢，我觉得他可能给予老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这种关怀啊，因为老年人到养老院里边，虽然他硬件条件很好，服务也很好，但是没有家庭的陪伴，他还是感到孤独啊。所以对老年人啊，我觉得我们四方都要共同发力。 嗯，还有刚才就说到，其实市场的作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是的， 而且咱们北京应该说，在这个发挥市场机制推动养老产业方面，这些年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哈。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在推动市场化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主要是做了这么几项工作。一个是大力推进市场化，我们现在70%的养老机构，这个都是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出来呢，能够靠社会这个调节的，我们尽量让市场去调节啊。第二个呢，就是政府建的这个公办的养老设施，能够实现公建民营的啊，就交给社会力量去举办的，就尽量都走公建民营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70%的公办养老机构是民营的，当然这里边政府给他经营还是有条件的啊，是有条件的。第二个呢，就是推进平等化。过去呢，我们对注册为公司的和企业的养老机构是没有政府补贴的，因为它是盈利的企业啊。我们只对注册为民非的，现在叫社会服务机构的，是有补贴的啊。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就平等了啊，不管你注册成什么样的，只要你是从事养老服务业的，所有的补贴都是一样的啊，这是平等化。 嗯， 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就是降低门槛。我们专门取消了养老服务的许可啊，也就是说你要举办养老机构，不用再走行政许可了，只是改成这个登记和备案啊，也就是说你登记和备案以后，你就马上可以开展养老服务啊，这样降低了这个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门槛啊。包括我们现在，你比方说我注册一个这个机构，一个法人，我可以多点执业啊，这个过去是不允许的啊，现在是可以多点执业， 也 就是啊，对，也就是说那些点是没有法人的啊，这实际上就是中心是一个法人，这个现在也放开了。当然，我们还大量的支持这个连锁企业啊，这样能够有效的降低养老的成本。那么最后一个呢，实际上就是抓创新，比方说我们北京创新了这个叫集中式居家养老，也就是老年人呢在套内面积是有产权的。这样就摆脱了一些老年人，就是说我好像是租用的养老机构啊，他心里不踏实。同时呢，由于他把产权买下来了，那么投资商也很快地实现了回报啊。否则呢，投资商大量的投资建设养老院以后，他的回报期是非常长的，甚至几十年都回报不过来。所以呢，这个解决了双方的这个，这边有产权了，这边呢资金也很快地回笼了，调动了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啊。这个现在北京正在试点，我们总结完了以后就要在全市进行推广。 我听说那房子卖得挺快的， 是的， 特别受欢迎。 对， 就是因为您说的有产权， 对， 所以它这个价格呢也是能够让开发商会比较满意哈， 对，老年人也能承受得起， 是，所以这个市场化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是的， 促进了这个养老市场的，应该说它的健康的发展哈。 对， 那么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在网上征集了一些这个市民朋友他们的这个意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网友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哈。有一位网友日上三竿，他就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的爷爷今年91岁了，瘫痪在床20多年了，最近又摔了，没人照料，不知道该怎么办。像这个网友说的这情况，算不算是 失能的了？ 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呢？ 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讲了，政府保基本，主要保的是基本养老服务对象。那么什么是基本养老服务对象？也就是它的范围是什么呢？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的老年人，一个呢就是政府保障的人群啊，你比方说三无、五保啊，这些政府供养的这些人群。第二个呢就是低收入和低保啊，享受低保和低收入的里边，像这个失能、失智和高龄的老年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般普通家庭里边呢，重度的失能、失智、 残疾啊，还有失独的老年人啊，就是这三个群体是政府要提供一些保障的。那么政府怎么保障呢？现在主要一个呢，就是给补贴。你像我们现在所有的老年人，这是普惠的，到八十岁以上就开始领补贴了，这是每个月100到800啊，这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就可以领补贴了，打到他的养老助残卡里边。 然后这卡能去买东西。 对，是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失能了。失能了呢，我们有评估机构对你这个失能进行评估。 嗯。 那么评估以后，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每月给予200到600元的护理补贴，这个享受人员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困难老年人，每月有100到300元的生活补贴。这种补贴体系呢，实际上都是针对这个相对比较困难的啊这些群体。因此呢，就是我们除了给这个补贴以外，当然政府还要提供一些基本的养老服务。这个主要由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照料中心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来承担。 这个也可以有一些上门的服务，是吧？ 是的啊。 所以说对于这些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来说，咱们政府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保障的哈。刚才您也说到了，针对的主要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特困的低保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还有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哈。那么刚才说这些老年人呢，有一部分是在家里养老，那有一部分可能家里头没有办法照料，如果他们想去那些养老机构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呢？ 那么对这些群体呢，特别是困难群体入住养老机构，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政府供养的特困人员，他这个一个月的生活补贴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 嗯。 那么除了吃住，他肯定是住不起养老院的啊。这样我们每个月又给他增加了2000啊，这个2000块钱专门入住养老机构的补贴。 嗯。 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费能达到5000块钱。 就是说，他入住养老机构才能有这个补贴，是吧？ 对。 啊。 这样他把5000块钱可以完全交给养老院，这样你的吃住养老就全解决了啊。这个当然，这里边呢还有比方说低保家庭也有相应的补贴，低收入家庭也有相应的补贴，这些呢都确保就是我们这些低收入群体里边呢，失能失智啊，这个残疾啊，这些老年人，只要他想住养老机构都能住得起。 还真是有不少的保障哈。 你像我们最高的补贴能达到一个月给3600 啊， 就是这个量还是标准还是很高的。 我们要一起变老，紧握着双手不放掉，陪在你身旁看你慢慢睡着，这样的幸福很重要。我们要一起变老，时间在奔跑，每一分一秒都想让你知道你对我的重要。每天都看到，每天都听到你对我的好，在身边围绕，紧紧的拥抱，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好，每一分一秒许下承诺，要相互依靠，我永远都会记牢，不断想起你甜美的微笑，当作我爱的记号。我们要一起变老，紧握着双手不放掉，身旁看你慢慢睡着。

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我知道朱委员对基本养老服务对象也很关注，是吧？ 是啊，我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基本养老服务对象，那我发现啊，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都很困难。 是。 那他们的需求又是全天候和非常特殊的。如果去机构，那机构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它运营成本很高，所以收费也很高。刚才局长已经说了啊，就是资金上面给了很多的补贴。那这部分家庭如果是想把这样的老人送到养老院，这听起来很好，那他有没有条件住进去啊？住得进去吗？ 朱委员提这个问题非常有针对性，为了解决这个老年人能既住得起还得能住得上啊，这样我们现在要求所有的公办养老机构一律要接收这些老年群体， 必须得收 啊，必须得收啊。第二个呢，所有公建民营的，因为它这个所谓公建民营就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养老机构，但是由社会化运营的这样的机构，至少拿出20%的床位来接收这些群体 啊。 现在看还没有住满，没有住满，所以只要老年人有这个意愿住，就能住上。 太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去哪儿养老。 嗯， 说到这个话题，就是咱们北京有一个数字特别有意思，叫9064。 对， 这个可能一说咱们业内的人哈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很多老百姓可能不一定知道。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 9064呢，实际上它是比较客观的反映老年人的养老的需求啊，就是我们把老年人比方说是100，那么这100里边有90%是靠居家养老的啊，现在事实上也是这样， 绝大部分 啊。对，那么6%呢，就是他可能完全在家里边养老已经实现不了了，他需要依托社区啊这个一些帮助啊来养老啊，但是他也没有到非得要去养老院的程度啊。那么4%呢，实际上就是一定要到机构去了啊，这个大部分都是失能和半失能的老年人。 所以这是9064。 上海叫9073，差不多啊，就是这个 比例 差不多， 略有区别， 啊，略有区别。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前期做了这个征集嘛。首都之窗上就有网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深海的鱼他说，迫切需要养老的往往是那些失能失智或者是高龄的老人，建议呢多建一些社区的养老驿站，这样就可以真正实现居家养老的服务了。确实，养老驿站应该说是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的这个委员们还有我们的这个网络名人哈，在我们节目之前呢也是走访了一家社区驿站，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绣上一对对的骆驼，让大漠扬起一阵又一阵的驼铃。 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华业东方玫瑰社区的贺雏龟养老服务驿站里，老人们正在练习话剧台词，准备表演。这里为老年人的各种兴趣爱好提供平台，已经成为了社区老年居民的聚集地。潘玉凤老人因为喜欢音乐，还报名参加了驿站里的合唱团。 因为我在家里也喜欢听音乐，喜欢听歌曲。到这里参与之后，感觉真的不一样，我感觉我活的还有活力。 养老驿站的负责人彭晶带着政协委员朱敏、网络名人高原、钟呼顺，穿过稍显狭窄但装饰得十分美观的走廊里，一个功能齐全、心系老人的大家庭如同画卷一样缓缓打开。 这是我们组织老年人，还有他们有些老年人现在家里面都带孩子嘛，和孩子们在我们何处归的农场组织的各项活动。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养老服务驿站里还设有理疗室，有专业的理疗师为老年人提供助医服务。常年关注健康产业发展的钟呼顺与保健医生程文强交谈了起来。 好多这个老年人啊，到驿站他老，比如说有些担心，比如说过度消费啊，或者推荐他买什么保健品。 我们是只对老年来服务的，不任何产品都没有。 高原在与老人的交谈中了解到，丰富活动、康复理疗、日托照料、营养膳食，养老服务驿站用爱心和耐心支起了一张服务网， 将温暖送到了辖区老年居民的心坎上。 您觉得他这午餐怎么样？还行，挺好的，挺适合老年人的，菜的搭配。 虽然老年服务驿站基本做到了服务全覆盖，但是在走访中还是有不少老年朋友提出了驿站活动空间较小等问题。此外，朱敏委员也发现了目前驿站运营面临的困难。 每一份为老年人服务的工作全部要上传到那个民政部要求的叫做北京通医商户养老助残系统。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上传费时费力啊，人工的成本也比较高，就是很耽误时间。 要说这个驿站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在这里要不说老年人喜欢的，还有小朋友也是参与其中哈。朱委员去看了之后应该也有很深的感触哈。 是啊，我就发现啊，这驿站它跟养老院不一样，它非常的灵活，可以大也可以小，又方便又方便又便捷，而且它的服务范围特别的广泛。我们看到了老年人带着小朋友演话剧、读书，然后还有一些手工啊等等，老年人乐在其中， 关键这离他们家还特别近，所以他们就很喜欢， 所以他们特别喜欢。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这个社区养老驿站未来会成为养老服务供给的主渠道之一。但是我也发现，在驿站里边啊，它有它的局限性。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驿站啊，它只有20多名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看到了它的工作人员，他又不可能非常的专业。而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它是体现了一个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这样一个需求， 也需要专业性。 是的，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利用科技和互联网的手段，让科技为养老赋能，由政府出面精准的去对接周边的，我们还有很多的社区的医院、康养中心、餐饮服务机构啊、由这些机构联合起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这样驿站的服务的边界无形当中就扩大了。那这样驿站的服务，它的服务的质量和服务的效率就提升了。所以我也想今天啊，利用这个机会问万军局长，我们今年在养老驿站的建设上面有什么新的举措？ 这个养老驿站啊，它实际上为什么有的驿站比较大，有的驿站比较小，它都可以叫驿站。它其实更多的呢，它是一个服务平台，它并不见得把老年人都放在这里边来养老。它是一个支持他居家养老的一个前台，所以它的这个一出现呢，应当说受到了老年人的普遍的欢迎。我们现在养老驿站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实施了3年多，现在已经建成了1100家了，就是一年都300多家的速度在增长。而且市政府已经连续几年都把建设驿站作为政府办实事的项目啊，这个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啊。我们现在所有的驿站的这个房子都是政府提供的。 就我正想说呢，这房子哪儿来呀？ 都是政府提供的啊。我们要求叫政府无偿提供，然后由社会力量来运营啊，基本上全是这模式啊。那么这3年来呢，应当说也就给这个上千万人提供了这种养老的服务啊，它还是很受欢迎的。我们在认真的总结，这里边呢有经验也有问题啊。你比方说现在养老驿站，它很多定位不是很准确啊。你比方说它有一些去卖上东西了啊，然后这个产品质量不怎么高，价格还挺贵啊。有的呢，这个有这项服务，没有那项服务啊。这个老年人需要的这种服务他没有，老年人不需要的服务他有啊，就是跟老年人的服务对不上口啊。当然这些问题呢，这个也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啊。但是我们这个最近呢，在调整养老服务驿站的管理办法和支持养老服务驿站这个运营的管理办法啊。主要思路是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驿站的公益性， 对 啊， 没错， 就是它不是市场， 对 啊，最起码不完全是市场，也就是说它主要是政府搭建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为什么说要保持它的公益性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对老年人的一些基本的养老服务是要依靠驿站去实现的，如果他都想着去挣钱了是吧， 对， 那肯定跟我们的初衷跟政府拿出房子来干这件事儿就不相符了。 对 啊，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给驿站制定了三个清单啊。第一个清单呢，就是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清单， 嗯、 就是这些清单是不收费的、 哦、 啊，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的、 嗯、 啊。你比方说，对这些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包括独居的这些老年人，你必须定期的上门去走访。这个第二个清单呢，就是普惠性的养老服务清单。这个清单呢，主要是老年人付一定的费用，当然这个费用是很低的，比方说这个住餐啊、住节、住浴啊、住医啊等等， 都是老年人很需要的。 哎，对，就这些呢，这个驿站要这个适当的收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完全是市场化的服务了啊，也就是说，你在除了干完我该干、让你该干的这些事儿以外，那么只要不是违反驿站负面清单的， 嗯， 你都可以干， 嗯， 啊，这样这个发挥它的这种社会化力量、这种市场化的这种积极性， 嗯， 给老人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么这三张清单呢，实际上也是保证了我们驿站它的公益属性。那么最后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让服务更精准。就是过去呢，会出现什么呢？老年人我不知道这个驿站在哪儿，然后我也不知道驿站有什么服务，是吧？然后驿站呢，也不知道老年人家里有什么服务， 信息不对称， 互相找不着啊。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是把老年人划成责任片区，然后驿站呢要主动找老年人，你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跟老年人签订服务承诺书。啊， 这个好， 就是把老年人跟驿站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 嗯、 连接在一起了啊，就是老年人也能找到驿站了，驿站也能找到老年人了啊、 嗯， 他也可以上门服务，也可以老年人付费到驿站来服务，都可以啊、 嗯。 所以现在呢，应当说这些调整以后啊，应当这个驿站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会有新的提高。 嗯。朱委员听完也放心多了哈、 嗯、 对，我相信老人听完了更高兴更开心、 嗯、 没错。那么刚才您主要说的咱们906490%的居家养老，6%的咱们这个服务驿站哈，养老服务驿站，还有4%这个人群，他们怎么来实现这种是集中养老？ 嗯，4%呢实际上就是机构养老，既然是在机构里养老，肯定是有床位的， 对， 是吧？我们现在呢北京呢叫三张床啊，也就是说养老床位实际上是由这三张床来组成的。 哪三张床？ 一张床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机构、 嗯、 那么第二张床呢就是驿站里有一部分床、 嗯哦、 全是 驿站也有床、 哎、大概有10000多张、 嗯、 就是你到驿站去你会看到专门有一个房间是放床的啊，它床这个数量并不多，一般都在10张以下啊。它是干什么使的呢？就是给养老的一些家庭这个短期的托养服务啊，我们也叫喘息式服务、 嗯、 啊。你比方说我养我的父母、 嗯、 啊，他这个半自理或不能自理，我要出差， 嗯， 啊，我要出去旅游啊，老年人没人看了怎么办？我可以把他临时托管给驿站。第三张床呢也是北京的一个创新啊，叫家庭养老照护床位，这个是从今年开始才做的啊。为什么要做家庭养老床位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特别是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他是卧床的在家啊，把我们这个服务呢送到他的家里边去。所以呢这三张床全是，刚才那个片子里也讲到了，大概有12.8万张啊、 嗯、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也有这个同学和市民朋友也有问题，是吧？来，这位同学来说一说你的问题。 嗯，主持人好，李局两位委员你们好，我叫张欣，目前就读于北京联合大学，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最近呢我的父亲有一个想去河北养老的想法，我呢作为女儿其实也非常的担心，就想请问您，那去河北养老的话，养老保障有一定的保障吗？养老设施怎么样呢？ 家是北京的是吧？ 对。 哦，您看对于这种家是北京、 嗯、 然后又愿意去这个周边啊外地来养老，因为有的地方它确实是资源还是比较好的哈。 是的， 咱们对于这样的北京的市民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吗？ 嗯、 那么随着交通啊和信息化的发展，现在老年人养老的选择是很多的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活力老年人，他叫候鸟式养老啊，那夏天他就到东北了，啊，冬天就到海南了，是吧？这边待几个月，这边待几个月， 等生活多好 啊，等秋天又回到北京了，他就比较舒服。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据我们了解，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啊，这些大的环境构建了以后，我们发现北京周边有很多养老机构。那么这些养老机构里边有很多，一个价格比北京要便宜，第二呢，服务质量和硬件条件也都非常好。这个你像我们现在北京应当讲最便宜的养老机构，一个月也得4-5千块钱啊，但是河北和天津有的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啊，对，它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啊。其实条件都差不多啊，条件都差不多。 嗯， 这样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跟河北、天津啊，包括内蒙啊，我们都有协议，能够给北京的老年人出北京养老一个更多的选择。那么为了支持这些老年人呢，我们叫政策跟着老人走。 对，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 对，就是所有的北京支持老年人的政策，你到外地以后都享受啊。今年我们已经对社会公布了， 嗯， 就是北京周边我们推荐了50家养老院。上周我还陪市领导专门到北京廊坊的这个燕郊，跟副中心一河之隔，潮白河这边就是这个燕郊，他这有一个养老，这个叫燕达啊养老中心，里边现在住着95%以上全是北京老年人，啊，就这一个养老院现在就住了4000多老年人， 哇！ 所以说这个异地养老还是大有可能。 他这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因为他北京朝阳医院联合河北，在他边上建了一个三甲医院，而且这个养老院里边条件又非常好。你既可以活力的老人住里边，那么随着你失能半失能以后，你就不出这个院，又进入到养老机构里边啊，所以特别受欢迎。 好，那么说到刚才说靠谁养老，到哪儿养老，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就怎么样获得更有质量的这个养老哈。机构养老的核心问题就是服务质量，现在这方面有什么明显的进展呢？ 这个我们曾经搞了3年啊，专门叫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计划啊，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你比方说我们过去这个4星级的养老机构啊，因为我们养老机构也是评星的，有点像我们那个宾馆饭店是一样的， 嗯， 这个大概要打1000多分啊，才能评出这个星来啊，有专门的机构来评的。 好细啊， 这个4星以上的养老机构我们3年以前才10几家， 嗯， 现在已经达到了90多家，所以你看它这整体水平还是提升的。你比方说跟医院联合啊，这个也就是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过去是370多家，现在已经达到500多家，就这两个数你就能看出来养老院的质量提升是很快的。 好，咱们的这个网络名人高警官，传说中的女王警哈，您也对这方面非常关注。 好，谢谢主持人。李局好，两位委员好。那我做微博已经10年了，那近2年来我在网上关注到养老这个话题关注度越来越高，而且网民最关注的就是养老服务。那我想做好养老服务呢，关键在于人，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李局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提供养老服务的这个队伍，特别是咱们养老护理员他们的现状如何。谢谢您。 嗯， 其实养老服务的水平最终决定于养老护理员， 对， 是吧？但是养老护理员这支队伍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那就是发达国家也很难招养老护理员，因为它是一个伺候人的行业，那么它还不像伺候小孩，它是伺候成人啊。所以现在养老护理员行业呢，这个第一个是缺人啊，我们大概现在缺1/3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流失率非常高啊，基本上每年能达到40%啊，所以现在我们呢就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个就是提高他们的薪酬待遇啊，提高这种职业的吸引力啊，这样凡是你入职这个养老机构的护理员，我们按照你的职级每月给予500到1500的这个入职补贴， 嗯 啊。 那么对于大学生，根据他不同的学历要选择养老机构工作的话， 嗯， 我们一次性的给予6万、5万、4万啊，这叫入职补贴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加大对养老护理员的培训啊，我们每年现在是培训10000人啊，这样这个每个人的培训经费大概是1500块钱左右啊，这样我们委托专门的培训机构来提升他们的这个服务水平啊。另外呢，我们也举办一些像养老护理员大赛啊，包括这个北京榜样啊等等啊，就这些政治上的荣誉啊，这来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啊，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我想啊，随着养老护理员水平的提高，我们这支队伍也会逐步的壮大。 老有所养当中呢，有两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一个是吃药，还有一个是吃饭，所以这个养老助餐的服务也是在持续推进，也是咱们市民政局我为群众办实事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了哈。接下来我们也来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正值午餐时间，在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一处养老服务驿站正在为附近的老年居民提供助餐服务。这里的午餐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受到了老人们的欢迎。 他做的餐吧都是少盐少油，特别适合老年人。每周呢，就是这儿的驿站站长呢给我们发食谱，真跟家里一样。来了之后，大家又不用做饭。像我这个说实在的，我身体还可以，老伴儿身体不好，就经常带着在这儿吃呗。 负责人马红岩介绍，今年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这里的老年餐桌价格比以前便宜了不少，同时多种形式的配餐服务有效地解决了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 18元一个套餐，然后用自助的方式，解决一什么问题呢？按需。我们还有一些老年人行动不太方便，现在我们增加了上门服务，他把这个原材料呢带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给他加工好了又再送过去。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举措以后呢，哎，老年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养老服务驿站点餐的老年人可自行前往驿站领取，也可以选择由驿站配送。 阿姨 Hello, 阿姨好。 Hello, 阿姨，您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意见建议就跟我们说。 您是领导？ 我是西城区民政局的。 哦，民政局的。老头去世以后，我一个人做什么呀，再也不想去买菜啊做饭呀、洗菜，特别讨厌，特别不想这么干。 这就方便呀，是吧？ 对，就是吃现成的，又挺好吃的，又省好多那个时间。谢谢了。 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诉求中，反映居家老年人做饭难问题的电话相对集中。面对这一高频共性问题，今年以来，本市民政部门不断探索完善养老助餐服务体系，通过推动已有的养老驿站完善服务，目前684个养老驿站已经可以提供助餐服务。同时按照一刻钟养老服务圈的要求，重点在城区布局老年餐集中配送中心和养老助餐点。今年计划发展1000家养老助餐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物美价廉的暖心饭。 那咱们现在在解决老年人这个助餐问题上有些什么样新的举措呢？ 刚才这片子里也讲了啊，就是现在这个老年人吃饭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疫情这个影响比较大啊，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啊，就是政府出资啊，就是鼓励这些已经关闭的餐馆都要重新开放，另外就是所有的养老机构都要负责供餐啊，今年呢我们还要另外建设1000家这个养老助餐点，大概覆盖2000多个社区。明年还要继续干。 来，咱们的网络名人钟先生也有个问题哈。好， 李局长你好，我们是一家医疗自媒体，好多老年朋友跟反映就是怎么解决他们的一些住医问题，这个问题请您回答一下，谢谢。 这个驿站啊，跟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联合的是很紧密的啊，所以我们多数驿站跟养老服务中心呢都是这个有合作关系的啊，所以这个由驿站来提供一些助医服务，比方说挂号啊、转诊呀、开药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家庭病床不家庭养老床位，我刚才讲的家庭养老床位里边，这个实际上是跟医院的家庭这个床位啊，就是医院设置的家庭床位，包括跟老年人的签约是重合的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在送养老服务的同时，这个卫生部门也在给他送医疗服务啊，这样这个就双方能很好的结合起来了。 最后李局来跟我们说一说下一步啊，十四五期间咱们要怎么干。 是这个今天啊，我觉得探讨这养老问题啊确实非常丰富啊。 嗯， 如果有时以后有这个时间有机会，咱们再仔细的进行探讨。 嗯， 那么当前啊，我们全市都在学习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啊，特别是我们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这个学党史悟思想， 嗯，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 对 啊，其实做好养老就是为群众办实事儿， 对 啊。那么民政部门呢，它是一个很接地气的部门，所以我们提出了就是建设最有温度、最接地气、响应群众诉求最快的部门啊。所以这养老作为我们一号工程，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去推动。我也想呢，北京老年人的明天会更好。 嗯。也特别感谢李局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回应了大家这么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也感谢咱们的两位委员，还有咱们的市民朋友以及网络名人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科技创新塑造全新价值，科技产业领航文明之路。当今世界，科技一日千里，创新与时俱进。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2点、23点，科创中国用创新视角审视科技，用产业思维考量科技。 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